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楚国的压力得到缓解的同时，赵国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，可以说他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地步。赵国的两大支柱人物是张耳和陈馀。一提到张耳和陈馀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当初陈胜起义的时候，这两个满怀抱负的才人就闻风来投陈王，可惜当时陈胜并没有重用他们两个。后来陈王兵分四路全面进攻秦国，张耳和陈馀他们两个人为了能够早日出人头地，就怂恿第三路大军的将领武臣自立为王。武臣死了之后是几易其主，最后他们两个又拥着原赵王之后赵歇自立门后。从此旧六大集团之一的赵氏集团首先复辟了。而张耳陈馀两个人自打起义以来，虽然是数易其主，但这两个人却一直都形影相伴，生死不离。原因也很简单，他们当初一见如故之后就喝了血酒，拜了把子，成了结义兄弟。两个人的关系好的是没法说，简直是到了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地步。可是呢，从朋友到仇人中间只隔了一道墙，一道不精心呵护就随时会倒塌的墙。有着生死之交的两个人在这次抗秦战斗当中就反目成仇了。秦军来犯，赵王赵歇首先派出了陈馀迎战。这陈馀乃是一介谋士啊，别看他谈兵说理一套一套的，但真正到了战场上就傻眼了，刚和章邯一交手就溃不成军，一败千里。陈馀一败，邯郸城里的张耳自知挡不住章邯军前进的脚步，赶紧护着赵王逃向了巨鹿。章邯兵不血刃占领了邯郸城以后，派部将王离尾追赵王到了巨鹿，把巨鹿就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赵王一看秦军这个架势，吓得浑身瘫得一滩泥似的，没辙了，只好向其他各盟主求救。章邯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早就料到赵王会有这么一招的。他屯兵于巨鹿南面的极远，全面阻止外来集团向巨鹿的支援。各国救兵暂时来不了，赵王被困在城里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。 而此时的张耳却痛恨起陈瑜来了。原来陈瑜虽然一时被张邯打败，但没过多久手下又汇集了几万精兵。张耳原本以为陈瑜会马上来救巨鹿的，但陈瑜却好像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只是躲在远处观望着。当然了，陈瑜没有马上去救巨鹿，并不是他绝情寡义，而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。一来他按兵不动，可以牵制秦军一部分主力；二来即便是他想去支援，就凭他那几万人，无疑是飞蛾扑火。随后的事情是这样，张耳不断派人去向陈瑜求救，但陈瑜就是按兵不动。一对生死之交的兄弟就这样彻底决裂了。张耳一直都没明白，正是因为陈瑜屯兵于外，牵制了秦军的部分主力，才使得巨鹿能安全地守上三个多月，为项羽的到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使得他和赵王能够最终脱险。日后我们看到战场上的张耳和陈瑜拔刀相对的时候，感慨良多呀。人世间有多少误会可以重来呢？秦二十三年九月，也就是公元前207年，楚军北线作战部队在宋义的率领下来到了安阳。这个安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。到了这里之后，宋义突然停下来不走了，又是安营又是扎寨，大有在这儿安家乐业颐享天年的意思。这下可把项羽和范增两个人给急坏了。现在秦军正在围攻巨鹿，如果此时迅速渡河去支援，楚军攻其后，赵军应其内，内外接应，就可以一举击败秦军。这是打败秦军的最好机会啊，不能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呀。项羽是个火爆脾气，他气冲冲的就闯进了宋义的营帐，直接就问他为什么按兵不动。不问倒还好，项羽这么一问，宋义就抓住机会给项羽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。政治课的中心思想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。理由呢，秦军和赵军交战马上就会出结果了，如果秦军胜，他们也是疲惫之师了，到时候我军以逸待劳，正好可以趁机攻打他。如果秦军败了，我军更可以顺利地往西走，直捣秦朝国都咸阳。结论呢，是让秦国、赵国这两家斗一阵子，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，再去坐收渔翁之利。应当说，宋义的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很高明，隔山观虎斗，坐享其成。但问题是呢，这只是他当时一厢情愿的想法，没有真正和张邯交过手的他，并不知道张邯的真正强大。他所说的理由，其实有一条根本就不存在。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，秦军不可能会败。这样延误战机，等到赵国真的被秦军给灭了，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他们楚国了。这也可以看出宋义的书生气来，而且就形势的分析也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。火爆脾气的项羽可不吃他这一套，大骂宋义贪生怕死，然后是愤愤离去。宋义身为主将，那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呀， 如今这权威受到了挑衅，他自然也就不干了，当即就下了一道命令：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贪如狼，将不可食者皆斩之。在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里边有这段话，项羽自然知道他就是针对自己说的。就这样，两个人的矛盾迅速升级了。到了十月，也就是宋义停军不前一个半月之后，机会终于来了。别看宋义整天逗留在这无比荒凉的山野地区，却也办了一件值得炫耀的私事，那就是成功的把他的儿子宋襄推销到齐国做宰相去了。据说齐国宰相一职是施行公开招聘的，但很多才华横溢的人都被拒之门外了。齐王最终选中了并没去参加应聘的弱冠少年宋襄。可是呢，就是这件喜事儿，直接把宋义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他大摆酒宴，为儿子去齐国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送别宴。举行送别宴原本也没什么，只是宋义可能忘了当时义军的情况。宋义饮酒高会，与众官员们吃香的喝辣的同时，众士兵的待遇却完全相反。他们已经好多天食不果腹了，连吃冷的喝凉的都没有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项羽抓住机会在军中大散舆论，无非是说宋义只关心他儿子的前途，哪儿关心过士兵们的饥寒保暖呢？这个舆论一造，本来就对宋义不满的士兵们自然就对他更加不满了。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准备活动做好之后，项羽就不再沉默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项羽借机冲进了宋义帐房里，二话没说就把宋义给干掉了，然后对众士兵们说宋义在搞阴谋诡计，企图和齐国合谋反楚，他是奉了楚怀王的密令才诛杀了宋义。众士兵本来就对宋义很是不满了，一听说宋义已经死了，大家都是欢欣鼓舞。在这个时候，项羽还派出一队人马追上了就快要到齐国的宋襄，来了一个斩草除根。最后他才派出心腹大将楚桓向楚怀王报告说宋义迟迟按兵不动，想要谋反。项羽的这一招先斩后奏，那真是高明之极呀！反正是死无对证，自己又领兵在外，就算你楚怀王怪罪，你也拿我没辙。楚怀王接到报告之后，虽然心里边很是疑惑，但又碍于当时的形势，只好任命项羽为上将军，继续北上抗秦。就这样，项羽重新夺回整个楚军的兵权之后，大手一挥，全军火速向巨鹿进发。张邯，我项羽来了，我来替叔叔报仇来了。接下来发生的巨鹿之战，其实真正的应战才三天，但也就是这三天彻底地改变了革命军和秦军的命运。项羽夺回军队的领导权之后，首先派英布和蒲将军率兵20000为先锋，渡黄河去支援巨鹿。当听说英布等人和秦将王离在巨鹿城外打得难分难解之后，项羽不再迟疑， 秦二世三年十一月，项羽率领全军横渡黄河，开赴前线。出发的时候就带了三天的干粮，渡了河就凿沉了船，摔破了锅，这就是破釜沉舟。沉船嘛，破釜增，烧军帐，每个人各带三天的粮食，下定了和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。项羽命楚军只带三天的粮食，也就是说这三天之内必须彻底的打败秦军。我们且来说说这三天的进展吧。来到巨鹿城外，项羽一马当先，首先给了王离一个下马威。王离是张邯手下的得力干将，自打出道以来很少有败的时候。刚一开始他仗着自己人多，想冲进楚军杀他们个人仰马翻，但楚军在项羽的带领下无懈可击，王离很快就败下阵来。就这样败了又攻，攻了又败，当时真佩服王离的不服输精神。俗话说事不过三，三进三退，王离这才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他跟项羽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将领。在围棋当中习惯把顶尖棋手分一流和超一流，其实一流和超一流之间也许就只隔了一层纸的瓶颈，但如果这层纸一直不能捅破，一流棋手也只能一辈子赶不上超一流的。现在的王离和项羽就好比一流对超一流一样，一字之差，差之千里。王离既然打不过项羽，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。什么路啊？逃啊！这是第一天的战况，结果是项羽首战告捷，虽然取得的战利品有限，还好这回那专门捡战利品的刘邦不在，但是对楚军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。听说王离第一战败了，张邯是又惊又怒。曾几何时，他几乎是百战百胜，所向披靡，但项羽上次把他弄得很没面子，如果不是后来利用项梁的大意让他偷袭得手，雨夜斩项梁，只怕他当真颜面无存了。这一次他岂能放过和项羽第二次较量的机会呀？细心的朋友可能还记得，项羽和张邯的第一次交战其实很文明，延续了中国作战的传统作风，兵对兵，将对将。当时张邯在项羽的攻击之下心存惬意，落荒而逃。这一次张邯自然想再跟项羽来一次真刀真枪的较量，事实证明这只是张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两个人的第三次见面虽然只隔了短短几个月，但这几个月项羽已经完成了蜕变，经过了这么多人情变故，他已经变成熟了很多。上回两雄交手，为了验证对方的本领才单打独斗了一回，但这回情势就不一样了，自己的大军昨天出战告捷，士气正旺，张邯你想单打独斗，对不起，恕不奉陪。接下来的战场就是一片混乱，只见项羽带领的楚军是乱打乱杀，见了秦兵就杀，见了秦将就砍，根本就没什么章法可言。可怜训练有素的张邯大军被蛮不讲理的楚军冲了个乱七八糟，乌烟瘴气。接下来的事很简单，秦军一溃千里，项羽率领楚军直追杀秦军到天黑，这才意犹未尽的收兵。这是第二天的战况，

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，大战开始之后，双方进行了激烈而残酷的阵地战，项羽方大获全胜，最后是秦军大败，王离被擒，苏角被杀，射箭自焚身亡。至此，巨鹿城外的秦军几乎是全军覆没。王离军的覆灭是章邯带兵出战以来遭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，从此项羽那伟岸的身影成了章邯心中挥之不去的痛，这让他再也没有勇气和信心重新组织人马来决战了。这时其他各路来支持赵国的诸侯出现了，他们出现的也真是及时啊，不到胜利这一刻还坚决不现身，到了项羽的中军大帐，他们一个个伏地而拜，并称愿意听从他的调遣，并主动把项羽的官职由上将军提升为诸侯上将军。赵王在张耳的陪同之下也来向项羽道谢，他也不顾堂堂一国之王了，跪地下就拜。可是项羽并没有露出喜色来，他的眼光悠远而深长地望着无边的苍穹，一个声音在心底里边响着：张邯，看你往哪儿逃，拿命来吧，我叔父的血仇该用血来偿还了。巨鹿之战失败以后，章邯的信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，他把军队住在极远，就是现在的河北平乡，当时是一个堡垒，在里边可以坚守，他不敢再和项羽交战了。你守可以啊，可人家项羽不同意啊，他一心要为叔父报仇，自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强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范增站出来了。对于年逾七旬的范增来说，少年时期贫困潦倒，青年时期流浪漂泊，中年时期怀才不遇，在中年的时候，他虽然习得满腹经纶，但天下已经是大秦的天下了，他已经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了。好不容易到了老年，他以为他的一辈子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了，可陈胜吴广起义的革命春风却吹遍了五湖四海，也吹醒了范增壮志未酬的梦，一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了。于是乎，他不顾满头白发， 不顾年老体弱，不顾乡里父老的嘲笑，毅然踏上了革命的征程。在这儿啊，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范增是不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最大年纪记录保持者，但谁都知道范增这样老骥伏枥参加革命是没有白费的，他的名字已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从最开始的默默无闻到逐渐出人头地，范增用自己的努力和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才华。项梁也逐渐发现了范增是个人才，正要委以重任的时候，他自己却出师未捷身先死，被章邯给干掉了，留下范增常使英雄泪满襟。项梁一死，项羽毕竟还有点嫩，项氏集团的大权已经被楚怀王给收回去了，范增的出头似乎又遥遥无期了。可是令人稍感意外的是，楚怀王在制定北伐计划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任命宋义为上将，项羽为次将，而任命他为末将。一个将领的称呼也许微不足道，但却让他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。安阳目睹项羽刀劈宋义，他看到了项羽的坚决和果断，还有那种与生俱来的霸气。这可不是一般地痞流氓的霸气，而是一副帝王将相的霸气。都说良禽择木而栖，从这以后范增终于找到了自己认为可以跟随的明主了。在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中，他辅佐项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谱写出一曲悲壮之歌。此时在巨鹿之战大胜之际，他站出来对项羽有话要说了，话不长，只有两个关键词。第一个关键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虽然这次章邯连吃败仗，但手下还有20多万人马呢，比起楚军的人数来说并不落后。他这是叫项羽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对形势不要过于乐观。第二个关键词是狗急了也会跳墙。都说名师出高徒，范增的这两个关键词一交，项羽就茅塞顿开了，大有拨开乌云见日出之感悟。于是他就把兵马屯在张南，和章邯军是遥遥相望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进攻啊，他就会意味深长地说上一句，狗急了都会跳墙，那人呢？两方大军就这样眼对眼地相望了近一个月。章邯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他接到了秦二世的一封诏书之后就度日如年了。朝廷这时候早已经知道了他兵败的消息，在章邯按兵不动的这20多天里，咸阳早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。章邯就是秦朝的一面大旗，要是这面大旗倒了，那么秦朝的气数也就真的尽了。一直躲在胭脂堆里醉生梦死的秦二世，虽然是后知后觉，但终究还是听到了章邯兵败的事儿。秦二世就问赵高，赵高继续以江湖传言不足为信来搪塞秦二世，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会去催章邯抓紧时间灭敌。其实呢， 赵高在心里边早就打起小算盘了。眼见着章邯兵败，怕自己独断专行、一手遮天的事儿被人发现，为了推掉自己反抗革命不利的罪过，他决定把章邯弄成自己的替罪羔羊。李斯死了之后，整个朝中唯一能对他构成威胁的就是手握兵权的章邯了。如果把一切罪过、一切责任都弄到章邯的身上，他就万事大吉了。但章邯毕竟是章邯呢，不是一个像秦二世那样随随便便就能够糊弄的人。诏书一到手，他就知道了，这完全是赵高假借皇上的名义弄的。权力灭贼，不得有误，延误战机，军法处置。这样只有16个字的督促信，看得章邯心里边却是凉飕飕的。他在战场上拼死拼活，好不容易才败了两场，朝廷非但没有只字半语的安慰，反而有怪他进攻不利的意思。他自己也很想进兵啊，可是此时不说对项羽存有忌惮之意，而且四面都有各路联军，他想能打胜吗？看来呀，皇上给蒙蔽了呀，得派一个人入京告知实情，再派些兵来，否则他可真是孤掌难鸣。章邯静下心来这么想着，派谁去呢？派司马欣。司马欣是章邯派去咸阳禀告秦二世巨鹿之战情况的一员手下悍将。可是司马欣这次咸阳之行并不顺利，甚至可以说是凶险万分，因为他差一点就掉了脑袋。司马欣快马加鞭地赶到京城之后，就直接去找秦二世。可是呢，他很快就悲哀地发现，虽然他在战场上跟着章邯出生入死好几年了，也算是风流人物了，但是此时连皇宫的大门也进不了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没有领到赵高签发的许可证，宫中的卫士就是不给放行。见皇帝还得赵高来许可，司马欣这时候才感到事态比想象当中的还要严重。看来啊，朝廷果然像传闻当中的一样，朝中大权被赵高独揽，秦二世早已经被架空了，只是他自己身在云里雾里还不知道罢了。虽然这明显有违常理，但是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？没办法，司马欣只好去找赵高了。他一连几天到了赵高府上都吃了闭门羹，后来他悄悄地塞了一些银子给那些门卫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吗？看在银子的份上，那些门卫就悄悄地告诉了他一些实话，他们的主子赵高啊，是打定了主意不会见他的，想拿去见皇帝的许可证还是省省吧。不让自己去见皇帝，这明明是心中有鬼啊。司马欣不敢再逗留了，于是他连夜就逃出了咸阳。因为是夜里赶路，他走着走着竟然迷路了。可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福兮祸之所依，祸兮福之所倚。正是因为他的迷路，却捡回了一条命。赵高本来就打算这几天把司马欣就地解决了，忽然听说他连夜出了咸阳，情之不妙，马上就派人来追。 可惜他们派的追兵走的是阳光大道，自然就没追到司马欣。司马欣如实汇报了咸阳的所见所闻，张邯的心里是悲凉到了极点呐。你想啊，搁谁谁不心里边凉啊？为了秦朝，死死活活打打杀杀这么些年，而且很少有败仗，到头来呢，居然是这么个结果。还真不出他所料，南征北战这么多年换回来的就是这样无言的结局。看来这大秦王朝真的是气数已尽呐。一个可怕的想法就在张邯的脑子里边产生了，他自己也为这个想法吓了一跳。是啊，如果这个想法付诸行动的话，意味着什么？就意味着他一世英名将彻底的毁了。可是呢，除了这样，他又能怎么样呢？进退两难，张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正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，他收到了一封书信。信使告诉张邯，派他送信的主人叫陈馀。陈馀，大家都不陌生的一个名字，一个识大局顾大体，却被自己的结拜兄弟张耳误会至深的人。巨鹿之围被解之后，因为误会一时间无法消除，陈馀和张耳之间的关系甚至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于是他黯然地带领手下士兵归顺了项羽。这封信是他和范增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才完成的，主题只有一个字：和。直到这封信送出去，他们都瞒着不让项羽知道。为什么要瞒着项羽呢？原因很简单呐，张邯当初杀了他的叔父，项羽对张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。在还没弄清张邯心里的真实想法之前，还是先瞒着项羽为好。这封信充分地展示了陈馀作为和平大使的非凡才华。首先从秦初的名将蒙恬说起，说他如何如何的有功，又如何如何的被赵高给害死。然后故事的主角一下子换成赵高了，说赵高如何如何独断专行，又如何如何指鹿为马，直到最后才说他张邯如何如何英勇，如何如何精忠报国。这封信如果站在现代文学的角度来看，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，有对比，拿当年劳苦功高的蒙恬来跟同样劳苦功高的张邯对比，蒙恬最终落得个诬陷惨死的境地，那么你张邯结果会不会是一样的呢？暗喻在指鹿为马的事情上大做文章，说整个朝廷已经被赵高独揽大权了，黑暗至极。如果此时再把巨鹿比喻成鹿，那么马又是谁呢？夸张。张邯如果答应求和，他手下二十几万秦军就可以免遭生灵涂炭。一名秦军士兵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儿，如果只算上最亲近的五个人，二十余万士兵就将影响一百万人的命运呐，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张邯看完了这封信，愣了好半天，这才把他交给了司马欣。这封信要是让朝廷知道了，那是要砍头的。司马欣是聪明人， 自然已经明白张邯心里边的想法了。其实经过他那一趟咸阳之行，心里边也早就产生了一个想法，只是一直还没敢说而已。看来呢，现在已经不用再隐瞒了。他重复了一下信里的那个字，和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张邯决定求和了。对于这个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乱世枭雄来说，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呀？从当年的不败到连败，项羽已经注定了是他的命中克星。即使这样，他仍然没想过背叛朝廷。此时如果朝廷能给他一点点的支持和安慰，他一定会拼了老命和项羽继续斗下去。可是朝廷除了一封陈述他剿匪不力、督促他火速歼敌的诏书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赵高早已经把秦二世玩弄于掌心了，那么他呢？国已不国，胜了又如何，败了又如何呢？他不过是一枚被赵高任意摆布的棋子罢了，胜了得不到应有的封印，极有可能因功高盖主而被砍头呢，败了就是替罪羔羊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无论胜负，他的命运都是一样的。哀莫大于心死，这一刻张邯的心是真的死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，刀光剑影，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:30到1:00，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梅花大鼓脱胎于清末流传在北京北城一带的清口大鼓，